第73集，赵斌起身来环住他的腰，让他靠在自己肩上。 瑶瑶，我从来没有想过你要跟家里人坦白，我是经历过这些的人，我明白你的痛苦，真的没必要。你自己衡量他们接受的可能性有多大，如果说出来是让所有人都痛苦，我也希望你能够继续瞒下去，能拖一天是一天。我没有告诉过你我的事情，我就是大学毕业的时候出轨的，现在我除了你一个亲人都没有了。 赵斌第一次向人讲起自己出轨的经过，他突然觉得这些事还像昨天发生的一样，每一点每一滴都太鲜明，只是时间久了，那根刺嵌在心里已经没有当时的疼痛，他沉淀成为一种钝而麻木的感觉。他讲述的时候仿佛这只是其他人的故事而已。决定向家里人出柜的那一年，赵斌还是个我行我素的大学毕业生，他刚刚和前任男友分手，心情烦躁。那个夏天他本来是回家休息休息，平复一下心情，没想到在家三天被父母安排了两次相亲。在反复用各自理由拒绝父母安排相亲之后，赵斌的逆反情绪出来，决定出柜一劳永逸。他家里有一个当年交罚款生的弟弟，所以他没觉得家里会因为断子绝孙这种问题为难自己的取向。他想当然地觉得所有人都理解，喜欢男人还是喜欢女人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。然而事情没有那么容易，当天晚上家里就吵翻了天。父亲用手里一切可以拿到的东西往他身上招呼，母亲一边拦着父亲一边劝他说要改了。赵斌跪在家里挺直了背大声吼， 我没有什么要改的，我生下来就这样，谁生的我谁改啊。 这句话得来的当然是震天的骂和哭声。 我怎么养了你这么个畜生，老子今天就打死你，投胎回去改。 这是父亲的骂。 造孽呀。 这是母亲的哭。 要打死人了。 赵斌记得这是母亲说的最后一句话。拳脚和棍棒停了下来，父亲粗喘着气抓住赵斌的头发，连踹带推地把他扔在门外。家门在他背后重重关上，随即一层楼里另外几户开门看热闹的匆忙关门。家门里没有了声音，他隐约听见哭声，但没有人过来给他开门。在喧闹消失以后，楼道里的声控灯撑不住灭了。黑暗里他忍着浑身的疼痛扶着墙站起来，等了一会儿。那一会儿有多长赵斌不知道，但他觉得像是人生中最长的一段时间。他站在昏暗无光的楼道里，半层之上楼道间的窗户漏进夏日明亮的月光和对面楼里的温馨灯火，夏夜的凉风吹着楼下小孩子嬉闹的声音。这个世界一切如常，但这个熟悉的地方却在他的人生中陷入永远的黑暗沉寂。他头也没有回地大吼了一声， 走就走，不回来了。 整个楼道的灯都被这一声吼惊动得亮了起来，像是为他喝彩，又或是为他送别致哀。他踏着极重的脚步飞快地跑下楼去。离开那栋楼，赵斌再也没有回去过。当天晚上他孑然一身离开自己曾经的家，身上仅有300块钱现金，银行卡里是上学期剩下的5000块钱生活费，还是因为考上研究生和毕业，父母特意多给了点钱奖励他的。真正开始盘算生活的时候，他才意识到自己是真的一无所有。他拖着伤痛走在入夜的城市里，路人看到他都害怕避让，直到一个警察拦住他，问他干什么，他才知道自己头皮挫裂伤一直在出血。他被带到警察局问话，他解释说是被父亲打的，还交代了家里电话住址等。警察打电话过去只得到一个怒气冲冲的回答， 我们家没这个人。 于是派出所的人放心了，让他离开去医院处理伤口，还劝他 父子闹点不愉快啊，经常有的事情，早点回去吧，你爸养你这么大不容易，要多让着点。 赵斌冷笑着离开了，他没有钱，不想去急诊挂号， 更何况他自己还考的急诊科研究生，什么事不能自己处理？大半夜他跑去了附近24小时药店，买了点纱布和胶带，自己在医院厕所给自己包扎。头皮因为血供丰富，外伤时候通常伤口不大，出血看起来吓人。晚上医院厕所灯光暗，看不清楚伤口状况，他忍着痛自己摸到伤口，确定不太大，不需要缝合，就给自己做了按压止血，在候诊室按着脑袋睡着了。保安来巡查时以为他是急诊的病人，也没把他赶走。第二天起来，血已经止住了，他洗了手和脸，换上干净纱布，对着厕所镜子包扎好，去火车站买好回 C 市的火车票，两手空空的，带着伤疤和两天没有洗的汗臭，像个丧气的流浪汉一般，回到了 C 市的学生宿舍，这是他唯一可以去的地方。争取到1500一个月的奖学金，加上国家研究生补助1000元每月和医院给的200块钱每月补助，他咬牙过日子，没有必须去的应酬，就吃医院食堂最便宜的菜。除了关系最好的李盼秋，赵斌谁也不敢告诉，即便对李盼秋，他也只是淡淡一句：“ 出轨了，家里人不接受。” 不敢回头想那一天晚上的事儿。春节，赵斌没有时间回家，大年三十在宿舍，空荡荡的房间里又冷又潮，他裹着被子玩游戏，一直到12点，手机震动了很多下，有各种各样的人发来祝福，唯独没有家里人的一句问候，甚至没有人问他过年回不回家。已过3年，研究生毕业，他考上了博士，发了一条消息给家里，没有得到回复。几天后收到银行卡通知，多了5万块钱。博士毕业留院工作，发消息给家里仍然没有回复，打电话也没有人接。同学朋友都来庆祝他顺利留院，他却有一种所有努力全部白费的心酸，他的心里空荡荡的，找不到可以依靠的地方。他一个人在医院附近的公寓楼、家属楼找房子，听到那些老教授们说， 儿女们买了大房子，跟着儿女们搬出去了，现在享福了。 他的心里一片惶然。赵斌想要回报家里，然而刚入职的那一年还没有完成规培，一个月工资加奖金才5000多点，挤不出钱打回家。等到工资涨起来，他已经失去了找回那一份联系的执着。 我想过很多次，到底怎么样才能够做到最好，可我想不出来。如果我改变不了自己的性向，他们改变不了自己的偏见，那就没有办法。我有很多次想要回的那个晚上，也许是我应该说话委婉一点，也许我就不应该一走了之，也许我再多等一会儿呢，也许我求他们，我不知道。我只是觉得我所经历的并不愉快，我知道自己的性向没有错，但是想起父母，心里还是有很多很多悔恨难言。 赵斌叹了口气，看着罗明瑶， 罗明瑶低头沉默不语，出柜的事他逃避了很久，今天在赵斌面前他想要拿起勇气来，但赵斌的事情让他意识到，他要面对的不只是他想的那么简单。赵斌抵着他的额头温柔地说道， 不用逞强，这样就好。 这样就好，至少他们还拥有彼此。 如果你确实不想隐瞒，那么至少要等到毕业以后，你有了足够的经济基础，保证自己的生活，还能够供养自己的父母，听见没有？不要留下一点遗憾或者亏欠的感觉。